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十集，火锅的好处。生死一线间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余生海面前，车门打开，走下来一个人，所有的毒贩立刻后退。原来来者是毒贩头目蔡之明。蔡之明拍了拍余生海的脑袋， 今年的这批货你们不能拿。 明白。不拿。我可以走了吗？ 等等。 余生海立刻高举双手，连眼睛都不敢睁，崭新的裤子已经湿透。蔡之明使了个眼色，两名马仔立即进屋，再次出来，两人抬着一捆毒品直接丢在了余生海面前。余生海大脑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理解这是什么操作。 杀人偿命，回去你也好交差。 出了仓库，余生海回到车里，他的车就停在距离仓库大门不远处的位置，蔡之明的黑色轿车也如期的停在大门外。余生海立刻拿起望远镜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跟随蔡之明从黑色轿车里走下来，二人交谈甚欢，而此人竟是自己的上司廖永嘉。时间回到当下，如今的廖永嘉正开车和陈默在闹市区中穿梭。 今天看到的华城和你开出租时候看到的华城有什么不一样？ 看不出什么区别。 晚上，安全屋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火锅，廖永嘉看着升腾的烟气颇有感触。 我当警察那会儿啊，上司派我去一家洗车行做卧底，目标是找出老板涉毒的罪证。我跟了他三年，老板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擦车、抛光、打蜡，一共涨了七次工资。三年来我跟他寸步不离，完全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。后来我以情报有误为由申请终止任务，上司很快批准了，并亲自接我回警队。结果那天晚上我打开上司的车门，看到了一具断头尸，而凶器就是老板常用的那台抛光机。从那之后我就长了四只眼睛，时刻警惕着这座城市。 火锅已经沸腾，廖永嘉夹起一块羊肉，涮好后放在了陈默碗里。 味道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。 你觉得一块肉变成这样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刀工、火候、汤底、酱料？ 陈默一头雾水，不明白廖永嘉在说什么。廖永嘉又加了一块肉放进锅里。 肉切厚了多煮一会儿，汤底不鲜多蘸点酱料，酱料不合口味重新去调。这就是火锅的好处，每一步都可以错，每一步都可以选择，每一步都可以重来。这顿火锅就当是为你壮行了。 什么意思？ 昨天晚上梁龙抢了桑波的酒吧，出乎我的意料。桑波肯定会去找梁龙算账，而他又见过你。如果梁龙从桑波的口中得知洛翔还活着，这势必对你接近梁龙非常不利，所以你见梁龙的日程要提前。祝你好运。 你在和我开玩笑吗？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些冒失，只要你按照我和余警官制定的部署走，保证没事儿。 你怎么肯定桑波不会先一步找到梁龙？ 我有一百种办法可以拖住他。 当天晚上，整个华城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，端掉多个贩毒窝点，其中以桑波的势力损失最大，不仅所有的手下都被捕，就连桑波自己也没躲过，整个警局的楼道里几乎都被他的人挤满了。审讯中，余生海看着坐在对面一脸憔悴的桑波，并不着急审问，而是点了一支烟。 给你讲个故事啊。从前有个国家，人人都是贼。一到晚上，人人出去行窃，失窃的东西总能在邻居家里找回来。有一天，一个从不行窃的人来到了这里，天天晚上老是在家待着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，这让他成了被唾骂的罪人。于是他只好每天傍晚出门，因为他不偷窃，所以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自己家徒四壁了。如果你是那个老实人，你偷不偷？ 于警官，别给我讲故事，我才是受害者，是酒吧被人炸了，还被你们抓了，我上哪说理去啊？ 这么大一场爆炸，你都不报警？ 是不是怕我们查到什么呀？啊？说，酒吧藏毒了还是藏尸了？ 没凭没据的，可别乱说话啊！ 余生海拿出两个证物袋， 这一袋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，另外一袋是一周前隔壁一个酒吧的爆炸现场留下的。经过比对，两份炸药成分一致，因此我怀疑这两起案件可能是同一人所为。 那跟我也没任何关系啊！如果有证据，就直接判我好。 余生海按灭了烟头， 我还有32个小时收集证据，真的和你没有关系那当然最好，或者你有什么线索可以透露一点。 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那一大早这么多人带着家伙，又是去找谁啊？ 我天生胆子小，就是为了壮胆，犯法吗？ 闹市街头，一辆正在营业的甜品车前，一个小男孩盯着冰激凌直流口水，售卖小哥朵玛用独有的魔术手法戏耍了小男孩，看着小男孩舔着冰激凌心满意足地离去。突然，一个神色慌张的年轻人跑了过来，看看四周，掏出几张大额的钞票递给朵玛。朵玛再次伸出细长的勺子，准备继续戏耍新来的顾客。而这一次，年轻人的手在一阵左左右右的比划以后，狠狠地握住了勺子。两个人对视了3秒，朵玛收起笑容，迅速将弹筒收回，从桌底下掏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弹筒里，用冰激凌将其覆盖，递给了年轻人。年轻人接过加了料的冰激凌，鼻子抽了一下，转头就消失在了闹市街头。看着年轻人跑远，朵玛立刻收摊，关闭车门，将剩余的毒品从桌底下拿出，进入存放冰激凌的铁桶内，启动车子扬长而去。车子刚在一处巷口停下，戴着棒球帽的陈默就走了过来，挡在了车前。朵玛看不到陈默的脸，神情十分紧张。陈默伸出一只手，十分冷静地在挡风玻璃前左左右右地比划着，频率和顺序跟之前毒瘾年轻人一模一样。朵玛松了口气，摇下车窗。 以前没见过你啊。 陈默靠近车窗。 阿福介绍的，快点，熬不住了。 哎，你等等。 朵玛不疑有他，下车看了一下四周，打开车厢。陈默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，朵玛并没有察觉身后的动静， 正在铁桶里寻找毒品。 要多少？ 话音未落，一条手帕捂在朵玛的脸上，朵玛挣扎了几下，陷入了昏迷。廖永嘉和陈默立即将昏迷的朵玛拖进车厢，关上车门。朵玛清醒后，忙不迭地找到梁龙，梁龙在澡堂里泡着澡，吸着粉，一脸的享受。 龙哥，货没了，整辆车都没了。 阿福一把揪住朵玛， 谁干的？ 不知道。 梁龙大笑着从水池里站了起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。梁龙笑着走到朵玛面前，为她整理头发。 哼，早就告诉过你，贩毒就好好贩毒，开甜品店就好好开甜品店。你一边卖毒品，一边又把甜品店开成了网红店，这他妈迟早会被人盯上。 龙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注意，给我个机会吧。 在哪儿被劫的？ 阿福开着越野车在野外行驶，眼神飘忽不定。梁龙坐在副驾驶，后排坐着朵玛，两边还有梁龙的两个手下。朵玛左顾右盼， 龙哥走错了。 两个小弟立即将朵玛摁住，梁龙指了一下右前方，阿福扭转方向盘，将车开进了没有路的树林里，停在了一片空地上。朵玛胆战心惊地被带下了车。 龙哥，来这儿干什么呀？ 梁龙丢给阿福一把铁锹，阿福拿过铁锹开始挖地。 黑吃黑不可能，干我们这行的，杀人不眨眼，不会发善心留你性命。警察更不可能，如果是警察，他们就应该有证据来逮捕我，没有证据，会想方设法地从你嘴里挖出证据。所以，只剩下一种可能。 陆哥，你怀疑我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啊！ 朵玛扑通一声跪下了，梁龙掏出了枪。 货是昨天刚从桑波那儿抢的，今天你说没就没了。 我真的是被人劫持了，救救我！ 梁龙用枪指着朵玛的脑袋， 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桑波的人？ 龙哥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啊！ 此时，正巧阿福铲出一块土，往旁边一撩，力气大了点，落在了梁龙的鞋上。梁龙下意识一抖，一不小心扣动扳机，一滩红的白的，溅了阿福一脸。 唉，下次别让我吸那么多，人一上头，容易犯错。 阿福连忙点头。两名小弟迅速将朵玛的尸体挪进挖好的土坑里，朵玛的口袋却意外掉出一张写着房间号码的磁卡。阿福捡起磁卡递给了梁龙。 龙哥，找出来。